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十集。方景行这天上午特意上了线，见他回复便打开了私聊。你在哪儿？面谈。江晨装作没看见。两分钟后第二消息发了过来。你想打职业吗？江晨目光一顿，懂了。这货上次看出他的实力，想拉拢他。他给了回复。 如果是想拉我进战队，就不用聊了。 你已经签了俱乐部了？ 没有。 那为什么？ 咱们放过彼此吧，有缘开福建。 行，那天一共开十个福，你进哪个？方景行按下发送，出来一个叹号，对方把他拉黑了。 What？ 方队一瞬间都想把这小子按在地上摩擦一顿，他不甘就这么错过，便四处找人，可惜运气太差，直到封印师下线他都没有找到对方。晚上12点测试服关闭，接下来的时间游戏公司会综合玩家的反馈进行修补和调试。从夏初到夏末，江城好吃好喝的养了三个月，终于把身上的肉养了回去，便去找工作人员想谈谈，结果刚出门他就收到了一份礼物。研究小组的人站在外面，笑着把手里的盒子递给他，上面是熟悉的游戏 logo。 江晨一怔， 我可以随便玩？ 不行 不行。 众人异口同声， 不过时间可以适当放宽一点，依然不准熬夜。 江晨和他们讨价还价一番，满意地抱着盒子进了门。一个星期眨眼过完，这天江晨吃过早饭便戴上了眼镜等着倒计时。9月5日上午9点，游梦全息版正式开服。游梦的全称为游梦大陆，讲的是在这一片玄幻大陆上所发生的故事。全息模式一出，原先只能隔着屏幕观看的画面立刻变成了可以亲身游览的风景，没有游梦玩家能够拒绝这种诱惑。而作为世上第一款全息网游，它本身自带一种想进去看看的魅力，哪怕是其他游戏的死忠粉对此也不会完全的无动于衷。几十年积累的老玩家，换项目而来的新玩家，好奇的路人，可想而知会有多少人，更别提日子还选在了周末。游戏公司显然也做过调研和预测，因此国内一口气开了十个服，即便如此，开服这天也还是卡了一下。九点一到，十个服一瞬间全爆。策划团队这次取名的灵感来源于星球，例如水星又叫辰星，火星又名荧惑，在此基础上编辑下生成的名字便是辰星应援和荧惑照梦，把八大行星全部拉出来见客，再加上太阳和月亮，十个符齐了。符是以门的形式存在的，按照行星顺序依次排开。江晨站在空地上快速扫视一遍，把目光投向了辰星应援。有个保密协议在，他既然还玩封印师，就得离以前的 ID 远点，这个辰字刚好弥补那一丝微妙的不爽。于是他走过去推开了这扇门，门后是个房间，玩家需要进行人物设定，包括职业、 ID、 身高、长相、服饰以及声音等等。江晨玩内测时很随便，除了职业和需要手动输入的 ID， 其余一律选的默认。现在要正式玩，他就不能再那么随便了，不然以后还得花钱改。他按照喜好一一设定完，推开了房间的另一扇门。 星辰的光辉在周围飞速倒退，他在漆黑的隧道里卡了半分钟，只觉眼前一亮，到了魔族领域。嘈杂声顿时扑面而来，在内侧里独自凄凉过了一个多月的江队站在刷新点恍惚了一下，只见原本荒无人烟万籁俱寂的领域，如今熙来相往，热火朝天，一下子从凌晨三四点的街道切换成了国庆小长假的热门景点。原先那些孤苦伶仃没人搭理的 NPC 也已经被人海淹没，连个影子都看不到，世界频道更是刷得飞快。 牛皮，真的有风吹在脸上的感觉。 哇，我的妈呀，魔域这棵大藤树美爆了。 我去，人太多了吧，我都找不到路了。 看看我们妖域的樱花。 本人男，高丸，颜值 8.5， 来个小姐姐当伴侣啊，我带你升级打怪，竞技场赏金墙，手到擒来。 爆，妖族的耳朵现在不光能看还能摸了，有毛茸茸的触感。 吹吧，你就真是高丸还缺腿不挂件。 年轻真好啊。 乱七八糟的频道因为妖族耳朵刷了屏，可以想象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妖族都将成为抢手货。江晨暂时无视掉各种消息往前走去，他知道附近的几块野区肯定是人比怪多，便艰难地挤进人群，靠着跑任务升到了五级，学会了第一个单体攻击，然后直奔湖边。这里的怪都是八级的，三级的等级差不算难，打起来经验多还清静。高手的想法大都一样，他过来时湖边已经有十几个人了，虽然这块的野区面积小，但依然有地方让他踩，他便选中一只小怪开始打。封印师的第一个单体的伤害不高，远没战神和剑客那么有力，打起来会费些时间。江晨靠着走位慢慢磨小怪，眼看要打死，一旁的战神一个技能放过来，把他的怪弄死了。 几个意思啊？ 战神没回答，拎着武器闷头继续打别的怪，显然是在抓紧时间练级。江晨也知道刚开服抢怪的事不可避免，决定饶他一次，选了一个新的怪。结果这次快要打死的时候，附近的刺客突然出了手，简单两下就收了他的怪。他停了下来，湖边野区被树林分成两块，一块面积大，一块面积小。他看看这边大块的八个人，又看看旁边的小块上挤了六个人，想了想又打了一只怪，发现再次被人抢走。 果然如此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